要伤心不能改变什么，那么让我诚实一点，诚实难免有无法控制的宣泄，只有关上了门不必理谁，一个人坐在空的包厢里面，手机让它休息一夜，难想切割切掉回忆的画面，眼泪不能流过十二点，生日快乐，我对自己说，蜡烛点了，寂寞凉了，生日快乐，泪也融了，我要谢谢你给的，你拿走的一切，还爱你，大一点喝，爱让世界才能平衡，热恋伤痕，怀念重生，祝我生日。箱里面，手机让它休息一夜，难想切割切掉回忆的画面，眼泪不能流过十二点，生日快乐，我对自己说，蜡烛点了，亮了，生日快乐，泪也融了，我要谢谢你给的，你拿走的一切，还爱你，再一点喝，还要时间。